好啊，翻翻嚟啦。咁啊，講翻少少狼人少少嘢添，我哋跳去講第二套電影啦。 狼人仲有冇嘢交代咧？ 冇噶啦，等大家入場啦。 唯一同近期其他幾勁嘅科幻片即係、就是、Watchmen 有關嘅嘢啦，咁就係狼人嘅生父啦。 咩意思生父咧？ 即係佢嘅作者啦 ，Alan Grant 嚇 創作人啦，亦都係 Watchmen 喺 DC 嗰度，即係 Watchmen 嘅 editor 啦。 電影 唔係嗰套漫畫， 嗰套漫畫、 就係佢幫阿 Alan Moore 做 editing 嘅。 哦， 咁就或者咁樣完咗狼人呢段先啦。咁啊，講下第二套 戲啦。啊，反轉豬腩王子啊！ 反轉豬腩是王子啦。睇咗未啊 ，Tasco？ 我都有睇過，但我睇過係日文版嘅。阿陸亦睇過，應該係阿郭文輝地配音嗰個咩？ 係、我睇咗阿郭文輝地配音嗰個咯。咁啊，好清楚分得開阿郭文輝同埋呢個林海峰兩把聲，係一個靚仔前，一個靚仔後。 邊個配靚仔咧？ 林海峰， 林海峰定林海峰啊？ 你覺得有冇說服力？ 林海峰都 有說服， 相對上啦、 啊，相對上有說服力嘅，即係。你好過阿葛嗰把聲啊，咁阿葛嗰把聲就扮嗰個， 係咪又用翻佢平時啲通啊？ 係， 係好平時嘅通嚟嘅，即係我唔係咁中意嗰個通，但係就係用翻平時嗰個通嚟嘅。喂、哎，點啊？咁嗰啲咧就扮翻嗰個肥仔，即係未著衫、未著。 我好相信呢個好有說服力，但係靚仔嗰部分點算咧？ 佢係嗱，阿林海峰咧就喺係啦，佢除咗溫文世阿 D 之外咧，佢喺嗰個阿男主角咧。變咗做呢個杏仁嘅時候呢，咁第一次變杏仁嘅時候呢就試咗嗰個頸粒掣嘛，咁玩咗幾把聲呢，就好似嗰啲電話整股電話入面扮聲嗰段嚟嘅， 佢自己扮嘅啫， 佢扮返幾段，即係喂咩黑髮亦得白髮亦都得得咗， 即係變真光， 係啊，變真光 對白亂噏嘅， 亂噏嘅，但又幾襯喎，同個畫面幾襯喎，即係你唔可以唔服呢兩個朋友，呢兩位朋友嘅係好服嘅。咁佢玩完聲之後呢，就用翻佢平時聽電話啊，氹女仔嗰個喂嚇嗰啲咁樣嘅 soft 嘅聲咧，去扮翻個靚仔喂咁嗰啲嘅，即係唔係話真係太難說服，即係佢唔係玩嘢玩得好犀利嗰啲，即係嗰啲對白咧就流於笑位多啲嘅對白。 地道嘅改寫好多地道嘅笑話類咧， 有少少，有少少。 通常你揾明星配嘅都係會地道啲㗎啦，你包括之前 The Bow 啊 ，The Bow 啊 嗰啲 都係㗎啦。即係點講咧？大家都係為一次合文化二啲名啫。如果你用翻日本佢原本嗰句句子翻譯完之後，我哋未必識笑㗎喎。 都啱嘅。 係咁，所以變咗做佢例如玩翻啲廣告橋啊，玩翻啲啲笑位嘅話咧，玩翻港式嗰啲笑位咧，係我覺得就唔算話。喺呢套電影咧就 match 得到，又唔係話太突兀嚇。咁、套片啊好睇嘅，咁我哋頭先講嘅話，唯一一個科幻點就係佢著嗰套超型老西嚇、套片咁樣譯啊，超型老西就由呢個納米科技製造而成啦。然之後擺個吸塵機喺個後尾嗰、那個嚇、氣球吹漲嗰位，抽翻啲氣走，跟住咧就縮翻手變咗做靚仔嘅啦。咁啊 ，Tasco 你睇完有啲咩特別？ 喂，其實呢套戲係佢好多嘢嘅，即係例如你著起個西裝咁呢個一個 suit 呢樣嘢咧，咁你其實之前成龍咪有套咁嘅踢師徒啦，係咪？踢師徒，咁啊著起套踢師徒就好好打啊嘛，咁其實有少少咁啦。咁當然造型上嗰套嘅佢叫簽型老西啊，佢而家亦做 OK。 簽型 、簽型老西啊，其實就佢原本咧嗰、那個日本套戲咧，佢就叫做 handsome suit 啊。即係靚仔西裝咁樣嘅，應該咁譯嘅。咁但係咧，佢就即係佢戲名都叫呢個名嘅喎，日本係。係啊，咁就以呢個咁嘅 suit 作為一個名稱咧，即係好似 mobile suit 咁樣係。係啦，咁其實呢樣嘢咧，亦都可能係嚟自呢個 Kelolo 嘅呢個男星人 suit 呢樣嘢啦，係啦，係啦。咁只要你著起呢一套嘢，嗱呢套嘢由頭包到腳嘅喎，即係唔係成龍咁樣著咗件衫啊？佢其實咧係一個好搞笑嘅一個好肥仔公仔碌，係啊米芝蓮又唔知似日本嗰啲個 B B 嗰個咧，嗰個碌咁好 Q 嘅喎，嗰個 suit 又眼耳口鼻。咁當你一個人咧捐咗佢之後咧，咁啊發動嗰件嘢咧，當然喺個後欄度懟支吸塵機落去嗰下有啲 收緊， 跟住吸嗱其實呢個 concept 咪即係好似嗰啲 嗰啲叫咩話？真空膠袋啊，係啊，將你啲皮咧，咁你可以收到好細咁啊嘛。咁佢就類似係咁嘅原理啦，佢亂噏嘅啫，事實上都係唔可能啦。咁佢將收細咗之後咧，咁每一個唔同 model 嘅 suit 咧，就會變成唔同嘅人樣嘅喎。 嚇，佢都有玩過。 係，佢有玩過有其他樣，有變鬼佬。 係變鬼佬。 咁但係咧，佢最中意咧都係呢一個啊杏仁啊咧。佢成日講唔知咩杏仁啊，原來杏仁咧就係佢哋封佢嗰個靚仔啊嗰陣個樣。嗰陣咧，其實叫佢做杏仁嘅喎， 叫光山， 真係杏仁咯，杏仁豆腐杏仁咯， 光山杏仁， 光山杏仁啊，同佢改咗個好，即係好，佢哋覺得好有型嘅名字，我覺得好搞笑嘅。嗱，咁嗰個男主角咧，基本上是一個肥鬼啦。咁其實喺日本係一個好出名嘅搞笑藝人嘅組合啊，叫做 Drunk Dragon 咁樣嘅，係啦。咁佢叫做重地武雄啊，呢位搞笑肥藝人啦。咁其實好出名啊，日本都。咁另外做呢個嘅即係呢個靚仔呢個呢就叫做谷原章介。咁其實佢本身呢係做司儀嘅。咁同埋呢佢喺舊版即係95年嗰套嘅流星花園啦、啊、即係日本啦、啊、就佢就是 F4 裏面嘅呢個嘅道明寺喎。咁、當然而家老嗰啲啦，咁但係型都仲係好型㗎。同埋呢套戲入面呢佢唔係一味係扮靚仔，其實都幾搞笑喎，佢都。 唔係，同埋咧，我睇嗰場咧，亦都好多人咧大聲，都唔係好靚仔啫。 哇！咁大佬佢唔輕噶啦個年紀。係 啊， 其實都好，唔係其實個型喺翻度嘅。 型喺翻度嘅，我都覺得 OK 嘅。 同埋嗰啲做到好卡通咁嗰啲嘢咧，你唔係話嗰啲一味扮靚仔嗰種啊，唔容易做到㗎呢樣嘢。其實型都幾型嘅， 包括撩鼻屎啦，玩高叉。 唔係講真，你睇佢行model 嗰陣行 catwalk， 你知佢本身都係 model 啊，你睇得出嘅，咁另外咧，那個女主角啊，係邊個咧？咁就係北川景子，大家其實可能香港朋友唔識。咁但係如果大家有睇過特攝嘅呢個真人版 Sailor Moon 咧，咁你就會知道佢就係火野麗。 火野麗， 係啦，咁亦都可以話係真人版 Sailor Moon 裏面最靚嗰個啊。 係 啊，係啦，咁佢亦都係 model 嚟㗎啦。咁就係呢個03年 Miss Seventeen 啊。即係呢個 Seventeen 咁本雜誌嘅選出嚟嘅一個即係選美出身啦，咁亦都同年嗰陣03年就係拍咗呢個 Sailor Moon 裏面啦，就做火野麗嘅。咁另外啦，咁嗰、那個咁呢個肥仔呢後來或者會唔會講少少個故仔呢？ 呢個穿咗橋就唔係咁好睇。 我唔講最尾嗰樣嘢咪得囉。我簡單講啦，簡單講啦。咁佢講呢喺呢個日本啦，咁有一個嘅嗱，佢本身煮嘢食好叻嘅喎，呢個肥仔其實係啦，咁咧，咁佢哋叫佢嘅花名做豬郎啊，即係豚啦，其實佢日文就係、是、咁、叫佢做豬郎咁啦，咁就但係佢咧其實人緣唔錯嘅喎，身邊好多朋友嘅，係啦，咁啊煮嘢食亦都一流嘅喎，亦都令到好多街坊咧一定要食過佢嗰餐飯啊，即係先至覺得正嘅咁樣，每一日都，咁但係咧佢唯一嘅缺點咧就係咩咧？咁當然就係溝唔到女啦嚇，咁佢個人係冇問題嘅喎，咁但係只不過係樣衰嘅啫。 肥， 佢唔止個樣都 叫肥同有 曬，樣都幾衰，一個習慣就撩鼻屎咁，即係總之嗱，總之佢烹飪上係一個天才嚟，我講 OK， 係，佢唔係話自己創，佢成講話係咪喺大陸留過學咁翻嚟㗎？係喺外邊係啊係啊，咁啊承繼咗媽媽嘅一個嘅餐館咁之類嘅， 係 啦，咁啊咁奇怪嘅地方就嚟啦，咁既然呢條友咁樣，咁有咩好講啊？咁咧就話咧，原來啊～有一間嘅企業啦，就佢專製造呢啲嘅，就佢、是、表面上有一間製造西裝嘅公司，但係唔知咩佢好高科技喎，咁啊整咗一紮呢啲咁樣嘅變身 suit 啦，其實係，咁啊成日佢想揾啲最適合嘅呢個嘅叫做咩話裝著者啦，佢哋叫咗係，咁你好卡通嘅其實呢部分，咁邊個最適合咧？佢哋揀好多人，即係覺得呢個肥仔仲唔適合，但係呢個樣衰到嗱，如果佢都可以 超人腰帶咁啊， 如果佢都可以成功啊！嘅話啦咁我哋啲西裝咪好成功咧咁，結果咧就揀咗佢啦咁當然佢唔係一開始咧就講係去著呢套嘢嘅。咁首先咧未著咗佢之前咧，咁佢有一日咧就竟然有一個靚女啊，咁當然就係北川景子飾演嘅。咁啊走嚟佢鋪頭度應徵做呢個 waitress， 咁佢初初都好奇怪，咁點解你嚟呢度做啫？我都又噏得係嘛，又偏僻咁。咁你好做唔做喺度做？咁佢初初咧就冇同佢解釋，咁但佢就同另一個人講咗個原因啊。咁就話原來咧，佢好細個嗰陣咧，即係嗰日著翻水手裝嘅喎。咁啊同佢爸爸原來成日嚟呢度食嘢嘅。咁佢冇影佢爸爸邊個啊？因為同後邊嘅故事有關。啊，當時只係一個回憶片段啦。咁就話咧，佢見過有一次個場面咧，令佢好感動喎。咁到底係咩事咧？ 原來咧就有一次有一個人食霸王餐啦，咁當然就俾佢呢個店入邊其中一個幫手啦，即係嗰個人原來後生嗰陣都好火爆喎，即係梳曬啲啊啲飛仔頭嗰啲嘅喎，咁啊一定唔放過呢個人啦，咁呢個有一個伯伯，呢個伯伯就食霸王餐啦，咁想打佢一身喎，咁點知咧呢個主角啊豬郎啊，咁啊唔知咩佢嗰時唔係咁嘅款嘅喎，個頭。有型啲都係假髮嚟嘅，我相信嗰、那個，即係喺嗰個幻想嗰個回憶裏面，佢係另有型啲嘅， 有型啲 嘅，亦都著得好啲嘅，佢樣一樣咁衰嘅 ，OK， 個造型係啦，個造型好啲。咁跟住咧，佢竟然追出嚟喎，咩事啊咩事啊咁樣，咁嗰個店裏面嘅幫手就話：，呢個人啊唔俾錢食嘢咁。嗱，咁佢話：，唔緊要，呢位先生唔係唔俾錢食嘢，佢其實咧係會帶返錢返嚟嘅係咪呀咁樣。嗱我等你轉頭返嚟喎唔緊要喎聽日返嚟都得喎、再唔係你一年後返嚟先俾返錢我都得㗎咁。咁佢嗰個人好感動咁。咁佢就放咗人走。咁呢個幫手就話咩事呀咁。佢話佢唔想呀喺佢個店裏面食完嘢出嚟嘅人係帶住唔開心咁返屋企。竟然呢句說話呢令到呢個當時係著水手服嘅呢個北村景子好感動喎、佢話呢個世界上竟然有咁好嘅人嘅咁樣。咁跟住佢一擰過嚟嗰下呢竟然佢嘅眼中佢係好有型嘅。即係當然佢做嗰啲畫面特技閃曬光咁樣啦，但佢樣依然係但佢樣依然係個豬狼咁衰㗎，但係北村景子就覺得佢好有型。咁原來呢佢根本係一早已經鍾意咗呢個肥仔你講都唔信啦、咁佢就專登嚟呢度打工呢就係想埋佢身咁樣啦。咁但係呢咁當然啦呢、這個肥仔點會唔鍾意佢呀即係難得有個靚女呀佢好鍾意佢添。咁佢有一次就想同佢表白。咁整咗嘢俾佢食啦咁又講講之下呢咁跟住喂趙敬已經 OK 呀咁你兩個都 OK 㗎喎咁樣。咁當然佢嗰啲朋友又之前都怂恿過你快啲同佢表白啦咁。咁佢又硬住頭皮同佢表白咁點知北村景子呢最尾問咗一句到底你鍾意我啲乜呢咁樣。咁佢就話鍾意你 個樣子。 我喺日文㗎 ,OK, 我唔知佢而家嗰個配音配咗點樣。佢話你眼又靚啦嘴又靚啦佢講到咩都靚啦你皮頭髮靚皮肤靚。咁你個北村景然面色一沉佢話你令我好失望啊。咁跟住唔食嗰啲嘢就走咗喎竟然以後再冇返嚟啦。咁跟住阿肥仔梗係諗啦唉我又衰咗啦咁樣。咁但係原來唔係㗎喎原來佢講嘅北村景子呢佢最憎人鍾意佢嘅外表嘅。 外表 係啦原來佢最憎嘅。佢話呢佢但佢後尾再解釋返就係話佢想即係人哋睇到佢內心嘅美麗嘅。係。係佢話周圍啲人就係睇唔到。咁佢話以為呢一個肥仔呢 會 睇得到係啦咁所以先返嚟。咁後面呢個北村景子呢就間唔中先喺街度撞返啦咁亦都冇乜點再出現呢佢咁樣嘅。咁後面咁佢就心灰意冷即係真係即係幫襯呢間嘢啦。咁結果呢佢就穿咗呢件 suit 之後呢就變身成為呢個杏仁啦。咁跟住呢唔打唔撞之下亦都加入咗中村直人嘅嗰個 model 公司啦。咁當中亦都認識咗另一個名模叫來香啦。 喺邊度飾演啊 來香就係呢個佐田真由美嘛。咁其實如果大家有睇過蒙面超人 First 呢你會見過佢就係做 Soka 嘅其中一個嘅女幹部嘛。咁其實呢個都 model 嚟㗎佢係呢個 Vivi 嘅專屬 model, 當然而家唔係啦即係有一段好唔短嘅時間專屬 model 嚟。咁如果大家睇過新啲嗰套 F4 嗰套就係佢做嗰個咩御堂證啊。即係個女主角嘅即係嗰啲同學啦即係可能喺個嗰啲做黑呵呵嗰啲呢即係嗰啲同佢鬥嗰啲呢係啦。 鬥有錢嗰啲。 係我諗係因為我冇睇過嗰個 version 嘅。咁其實好多戲入面都見過呢個女演員啦其實佢專係做啲比較冷艷嗰種嘅但係靚㗎喎靚㗎喎。 喺度都係。 係喺度戲入面都係靚㗎佢名模嚟嘅。咁初初佢都玩嗰個杏仁㗎喎但係結果俾杏仁搞掂咗啦當然係啦。即其實那個杏仁呢他其實除了靚仔之外他講的嘢都是依然同阿肥仔咁無厘頭的。但他到戲就是說呢原來你塊面不同一樣呢你做返同樣的嘢呢竟然是會冧死女 的。有不同的效果的。 好不同的。他講呢人見人愛車見車在因為平時他講阿肥仔呢在你即搭巴士的時候呢撞到啲女人啲女人又話佢識魔成㗎嘛。咁跟住當變身變咗做咗杏仁之後呢佢撞到嗰啲人啲人話喔唔緊要咁 係 識 呀 閃呀。 其實嗰度開始就已經好誇張嘅。好誇張即係成街女追住佢。 係真係跟住佢單一單人啲女話成撲低呀瞓仔度。 係嗰度好誇張嘅。 其實好卡通但係 OK 喎。 所以喺嗰幾個場面呢我睇嗰場啲觀眾我就話唔係好靚仔啫。 咁你要去到咁嘅程度就木村做都唔得㗎啦大佬。即係佢嗰個講佢靚仔嘅程度係簡直係冇可能嘅 ,ok? 咁但係呢度大家當比較少漫畫式咁樣㗎啦。 照片照片。 係啦係啦。咁後尾點樣嘅呢咁就係咁其實去到去咁跟住呢咁佢鋪頭冇人幫手啦。咁結果呢有另一個 女士啦， 四眼嘅女士啦，再嚟應徵啦。咁跟住佢嗰啲食客，哇唔好請佢，唔好請佢，呢、這個唔好請佢。 唔係個樣好似阿叮當入面嗰個大雄咁嘅樣噶。 大雄 係啊。 哦，你即係戇居居咁噶嘛，少少。 係戇居居，不過女版大雄咁嘅款。 係啦係啦。 又點快又？ 仲要肥喎， 仲要肥 係啦。係啦。咁但係咧，竟然呢個肥仔咧就話冇所謂，我都係揾人幫手啫。 我唔介意我點 嘅。唔介意嘅，係啊。咁佢就留低咗佢喺度做嘢啦。咁當中當然啦，佢哋亦都開始即係喺無辜辜中亦都發生咗少少感情啊。 係啊， 係啊，係啊，係。咁因為肥仔覺得咁我係溝呢啲女嘅啫，有咩問題啫？係咪先？ 唔係咁樣覺得，佢係覺得咦，同呢個女仔咧可以講好多嘢，同埋即係喺個心靈上面建立得到一個 女人啊，唔係女仔，係 呢個女人啊，建立得到一個關係啊，即係大家有個安心感喺度咧。 同埋呢個女人咧，佢喺戲入邊啦，佢表達到佢咧，其實係一個好 positive 嘅人嚟嘅。 咁 同埋咧，係啊，好正面嘅喎。咁佢教呢個肥仔咧，其實開心咧唔使好大件事喎。其實係好多日常瑣碎入邊啲開心咧，加埋咧就係大開心啦。咁例如乜嘢咧，就係、是、佢教佢用個手機啊，周圍去影啊。每當你喺路上面咧，見到有啲即係好 開心 嘅嘢，咁其實係咩咧？其實好簡單，就可能有個人中咗獎啦、或者有個人 食緊雪條 係啦，依人食咗雪條，哇，好好味啊！咁佢影低佢話，如果你儲埋呢啲嘢咧，你睇翻咧，咁其實你一日就好開心啦咁。咁佢後屘係佢發覺真係咁嘅喎，咁樣，因為佢初唔開心啊，肥仔覺得即係我 loser 啊嘛，咁其實唔係啊，後屘佢即係俾呢個女士即係教識佢好多嘢嘅，係啦，咁當然發展落去啦，咁危機亦都後尾出現啦嚇，咁原來呢個變身術有一個好大弱點啊，就係唔可以濕水嘅， 唔可以濕熱水， 唔可以濕熱水。哦 ，OK， 係啦，所以佢沖涼花灑 教凍水就得， 佢又冇試過。 嗱，我初初見佢嗰個整件衫嘅嗰個人，佢就話唔濕得水嘅，直情就唔係關冷熱事嘅。 哦，佢嗱，可能講日版港版又唔同啦，但係我睇嗰套喺香港戲院入面睇咧，佢就話唔濕得熱水，所以咧佢直頭開花灑開咗熱水啊。或者嗰個 model 嗰個中中正人啊，定邊個啊？嗰、那個嗰個 model 界嗰、那個佢嗰個上司啊， 中正人 啊，中中正人開咗盆熱水等佢沖花灑涼啊， 哦係啊係啊係啊， 卡布台入邊嗰個 Saswan 啊，卡布台入邊嗰個 蠍子， 嗰個蠍子啊。系佢倒咗兩杯熱咖啡咧，都係為咗 嗰個角色其實咧就係一個原本個 model 公司一個就嚟上位嘅人啦。咁點知咧行人出現就令到佢冇得做咧，即係變咗做阿四啦。咁因為佢成日想報復就係佢發覺佢 唔可以， 佢唔知點解嘅，就發覺呢個人好似點解唔掂得 熱水， 唔沖得涼咧。咁佢有時想揾啲嘢淋嘅，咁就淋完之後啱佢又熄燈咁，俾佢走啦。就原來佢一淋身熱水或者咖啡或者咩液體嘅嘢，嗰件 suit 就會變咗發翻脹啊咁樣，咁佢即刻除咗件嘢嘅，咁佢就會露出馬腳。咁當然佢晾翻乾就冇事㗎。咁就後屘咧，佢就攞翻呢件衫啦，翻去即係發覺咁大問題咁，想喂有冇得搞佢啊？咁佢咧就話咧。啊！你又嚟得啱啦！我哋發明咗一件最新嘅版本，係啦。咁佢嗰個掉個皇冠同埋鑽石腰帶，其實嗰個公仔一樣樣。佢話如果著咗呢件嘢咧，你就永遠乜都唔怕噶啦，即係水乜都唔怕。但係咁， 永遠唔甩得。 係啦，有個問題就係你要立定志向啊！你以後就要成為真正嘅杏仁，你唔可以再做呢、這個豬籠呢、這個肥仔噶啦。咁你諗清楚你就著啦。咁跟住佢，哇！係咁樣啊！咦！竟然喺呢一個嘅，即係有個咁嘅抉擇之下咧，佢真係諗喎。 吓、啊，佢有谂过， 系啦，即系到底以后做靓仔，即系迷晒全世界好啊！但系个问题就系你以后唔好做翻自己啊！系，咁当然啦，佢喺度谂呢个呢段时间咧，佢又喺啲公车度又俾都系佢做翻猪郎啦吓，肥仔啦，咁俾咗班嘅师奶喺度虾佢，又话佢识魔啊，成日跟住俾成车人即系拉又识打， 拉埋上餐差馆添， 冇错啦。咁大家咁谂，咁哇再咁逼一逼之下，佢应该一定系立定决心要变成靓仔啦。跟住佢亦都同班师奶讲咗啲师奶唔明嘅嘢啦。佢话如果我唔系咁嘅样。你根本唔會咁啲師奶話：，你唔係咁嘅樣，你講笑咩？咁即係佢唔明佢講乜啊？係 啊， 同埋咧，佢見到好多咧喺即係好風魔呢個杏仁嘅一啲嘅 fans 咧，一見到佢喺度鬧嘅喎，其實好笑嘅，因為你知道佢其實就係杏仁啊嘛， 啊 即係你會好反映到呢班人係幾膚淺啊呢啲咁嘅嘢㗎，係啊，咁後屘佢。 即係出資都著上咗呢件 suit 啦，咁啊咁啊去行一個好大嘅 show 咁。咁但係喺呢個過程裏面咧，呢、這個嘅聖眼呢個嘅女士啊，咁啊為咗幫佢鋪頭做嘢咧，就結果即係俾車撞到，咁啊佢接到個電話就話佢入咗醫院之類之類咁。咁但係佢咁點算咧？咁佢已經唔可以變翻做豬狼㗎啦。咁跟住佢即係喺呢個舞台上面行下陣咧，突然間就覺得唔妥啦。佢覺得即係佢突然間講咗啲好奇怪嘅説話嘅，向全世界係，因為嗰個應該係佢一個再去紅啲嘅一個好大嘅機會嚟㗎嘛。即係阿村中人哋安排俾佢。咁但係佢就唔係話佢咩，就講嗰啲奇怪嘅説話之後，跟住就走咗啦。咁同埋話即係離開呢個 model 界咁之類 係啊 係啦，跟住佢入翻去呢個休息室嗰陣咧，佢就極力想除翻呢件嘅即係嘅呢件 suit 出嚟啊，咁但係除唔到噶嘛，應該咁樣，咁跟住喺一輪嘅即係搞咗一輪之下咧，咁佢就發覺咧，佢撳佢嘅手腕嗰陣咧，咦？原來裏面佢平時戴住嗰個即係撳嘅會播歌嘅，佢有個 嗰個 個 chip 喺度，即係好似聖誕卡嗰啲咁咧。咁就係呢個聖眼女人做俾佢噶嘛。咁佢就發覺，咦，原來嗰個嘢，因為佢話要除曬衫先著得，但係原來佢唔記得除嗰個額啊。係啦，咁原來佢就 護腕 啊，咁佢就喺嗰度咧揾把大戒刀戒落去，我都想自審，但係當然唔係啦，戒穿個 suit。咁原來咧咁可以解除翻個 suit 嘅最後都。咁跟住佢變翻豬狼嘅身份就翻去醫院啦，咁諗住哇有冇事咧有冇事？佢心裏邊已經淨係諗住呢個嘅唔靚嘅女人啊，竟然放棄曬所有嘢。咁亦都最尾佢走出呢個 model， 即係個會場嗰度咧，佢亦都見到來香最後一次咧。咁來香中當然唔知佢係邊個，但係佢都同來香講咗啲好即 係似是而非，有啲古古怪怪咁嘅説話 咯。係啊，咁個來香就嚇呢個人到底係邊個嚟嘅咧？咁 唔係，但係我見到佢後面升字幕唱歌嘅時候咧，好似已經有少少認得到咁款咧。 係佢唔係，因為佢同佢相處咗咁耐咧，感覺上係好似識得呢個人啊。咁但係當然佢冇可能了解到成件事到底發生咩事啦。佢冇可能呢個肥仔係即係咁呢個杏仁就消失咗喺呢個 model 界咁咯。咁跟住去到醫院嘅時候咧，咁卒之發現原來都係一個誤會，咁原來係炒車嗰陣，係炒車嗰個人入咗醫院啫，嗰個四眼女人咧原來都冇事咁樣，咁後屘佢就嘗試上個天台就同呢個表白咁咧又咁結果當然係成功啦，咁成功之後咧咁啊賣個關子啊，咁原來咧跟住原來呢個肥女人咧。咁亦都原來話我有樣嘢一路都呃住你喎， 佢呃咗咩咧？ 佢呃咗啲咩咧？咁大家去睇啊嚇，其實就好你唔會諗得到啦，但我一開始已經知嘅。 唔係呢個我都睇得到， 你都睇得到啊嘛呢個。 咁 俾啲 tips 大家，又係怪人二十面相嗰條橋啦。咁大家諗下啦，最唔可能嗰個角色就係走埋咗一齊嘅。咁最尾當然呢個豬狼啊，即係得到佢自己最愛嘅人啦，係啦。咁到底係邊個咧？咁啊唔講俾大家聽住啦，咁大家好懷疑啊！咁孫敬之去咗邊啊？你又有睇到最尾你就知㗎啦。咁其實呢個眼鏡女人同呢北川景子原來係莫大嘅關係㗎。咁大家睇到最尾，大家就會知道係點啊？呢個唔講俾大家聽。 眼鏡嘅女人係邊一位藝人嚟嘅咧？ 哦，嗰、那個其實都係一個嘅搞笑組合嚟嘅。嗱，有三個都係三個搞笑女人，佢叫深三中啊。 深三 唔係嗰個女人嘅名字，即係佢個隊伍嘅名字叫森林嘅森啦，係咯。一二三個三啦，中間個中，其實就係佢哋以前讀書嗰啲幾間學校個名整埋一齊嘅。 哦， 係啊，咁嗰位女士就叫大島美幸啦。 幾大年紀啊？ 嗱，大家睇個戲入面，你覺得佢係咪都唔細年紀咧？哦，但原來佢唔係真係咁老嘅啫。原來都係80年出世嘅啫，我睇資料即係都係 三 歲咯，即係三十歲到，三十歲到。 28、29歲。 唔似嘅，個戲入面大好多嘅。 套戲入邊 咁呢個女士呢套戲入面係一個好 positive 嘅人啦，咁但原來呢個嘅藝人呢本身都好激嘅人嚟喎，自己係呀，即係好後生嗰陣已經即係裸泳嘅，咁我睇資料下你下你諗唔會諗到呀，即係你都唔想睇呀，亦都係咪 係呀， 係呀，亦都有啲相係全裸咁影過出嚟㗎，係呀，我睇資料佢從來都係咁樣㗎喎，即係以前後生啲囉，嗱我睇資料咁寫呀，我都唔認識呢個藝人呀，係啦，咁呢套戲其實呢都幾得意，同埋呢飾演呢個豬狼個其中好 friend 嘅 friend， 但係佢係樣 ok 㗎，但係坐輪椅㗎，咁就係慈樂去博之呀，慈樂博之即係葉問入面嗰個日本軍官啦，係 呀，慣得 上係呀係呀係 呀， 咁其實呢套戲呢我成日覺得佢係嗱我 ok 㗎，我覺得呢套戲我自己 我都覺得 ok 㗎，好好睇㗎， 係因為呢佢其實呢我覺得好似以前有一套叫做 誒嗰個肥婆跳落個水池炸水嗰套叫乜嘢？阿 Jack Black 嗰套 記得啦，唔記得？ 唔記得啊 ？Jack Black 有一套搞笑戲咧，咁啊俾阿 Tony Robbins 催眠咗之後咧，就見到 豬兜有情 係豬兜有情人係啦，佢總之見到嗱，佢可以有個能力見到人嘅內心世界啊。我講豬兜有情人啦，咁所以見到個女主角咧，其實係大肥婆嚟噶嘛，咁但原來佢內心好美麗嘅喎，咁所以見到佢咧就係、是。超級美女嚟嘅，咁佢啲 friend 好費解啊，點解你真係中意呢個大肥婆？但係佢眼中咧，呢個係超級索女嚟嘅喎， 係。咁世界奇妙物語咧，日本一個電視劇咧，都玩過一條橋嘅，嗰、那個就叫夫妻藥。 夫妻藥。 咁當你食咗咧，你就會覺得你個伴侶就會覺得你係超級靚仔或者靚女啦。結果又係咁上下啦，佢識咗個女仔咁結婚咁，結果原來發現兩個人都係拋咗嗰啲藥嘅。 其實唔靚仔唔靚女嘅。 一個阿嬸一個阿伯，但係一路做戲就兩個靚仔靚女嚟嘅。 咁但呢套戲我覺得更似係《豬兜有情人》，因為咧《豬兜有情人》你睇完咗成套笑片之後咧，原來當你睇字幕嗰陣啊，你就會發覺咧，佢原來呢套戲裏面嘅好多嘅殘廢啊。或者一啲燒傷咗嗰啲嘅人士，原來佢係真係揾翻呢啲咁嘅人去演出嘅，就唔係特技嚟嘅。咁其實佢成套戲就係歌頌翻人係，即係唔好睇外表啊。即係我講豬兜有情人啊，咁就原來人嘅內心咧，即係最緊要。咁呢樣嘢，我覺得呢套戲咧，佢係完完全全將呢套戲發揮翻呢個精神出嚟嘅。係啊。咁當然啦，到到最尾字幕出嗰陣，即係我講呢個反轉豬肚是王子咧，咁啊裏邊阿池內博之追同佢個女朋友結婚啦，咁等咩抌個花球，當然就俾咗阿豬郎，同埋大家估到啊嚇，咁俾咗最靚咁，咁其實即係都係幾好睇，咁同埋嗰啲阿村中直人哋都翻翻嚟喎，我諗佢最尾當佢哋知道咗真相啦，佢冇解釋。 但點解會出樣咁嘅產品咧？變靚又話啫。 吓、 啊，变靓 嘅，你唔好穿桥，你大家睇入场睇啊，即系其实嗰个对我嚟讲就唔系咩穿桥嚟嘅，咁大家留翻个位俾大家估下啦，即系到底呢个圣亚女人同阿北川景子有咩关系啊？大家入场睇，咁我都几中意呢套戏嘅， 我都好中意呢套戏嘅， 系啊，系好奇怪一套戏嚟嘅，但系有几好笑啊，同埋几有啲意思嘅，真系 有啲意思嘅， 有啲意思，同埋一班演员嘅做演出都唔错嘅。 我自己咧对于行天桥告白嗰一段，我唔系咁中意嘅。嗰一段啊，夾硬得嚟，夾硬咗啲嗰段。 係。 我覺得係，淨係嗰一段有少少敗筆啦，其他都 OK。 咁但係呢個故事入面唔可以冇咗呢段戲嘅。 可以，點解唔可以？ 冇一段戲唔得嘅，唔得。 佢唔需要同咁多人一齊去做表白，咁都唔知佢發生咩事。就算佢唔表白都閃咗佢都好呢，基本上對個結構冇乜影響。即係佢可以有一個內心世界嘅表白，但係唔需要咁樣。 佢講緊最高峰，佢應該係推到最高峰去 quit 咯。安排一場戲俾佢，咁呢個其實都有一定嘅意思嘅。你人生去到最高峰嘅時候，咁你就走啦、反思啦、覺得身邊嘅人先最更加重要咯。咁其實都幾好嘅呢個 concept， 又唔係完全冇用嘅。 唔係話冇用啊，而係好多電影橋段通常都係去到呢個位置就去到做呢樣嘢嘅啦。係啊，而家 呢個冇辦法，因為呢個係一個formula 嚟嘅，一定要咁樣寫嘅。 呢個計算過對一套戲啲人最高峰 quit 咁呢個係計算過 嘅， 解釋一次俾你聽咁樣。 冇 錯啊，咁佢要表達出唔注重外表，咁一定係講佢去到最高峰啊，咁啊外表唔重要啊，咁啊 quit 咯啊。OK， 不過呢套戲 OK 好睇嘅，我自己好滿意嘅呢套戲。 係啦，咁另外 Caroline 呢套咧，因為我哋未睇啊，咁但係原來咧，佢係由一個小説啊，2002年一個同名小説啦，咁就係由呢、這個點讀啊嗰、那個作者名 Neil Gaiman 啊嘛 ，Gaiman 啦， 係啦係啦，咁台灣就譯做第14道門啦，咁其實就係一本黑暗嘅童話咁啦，咁如果大家記得以前有個童話故事就係講有個新嘅。新娘啦，嫁咗去一個有錢人之後，就佢俾曬所有嘅鎖匙佢啦。咁但係咧，佢話明你有一道門，你唔可以入嘅。雖然你有鎖匙，咁但係當然啦，呢個新娘嗱，當然唔係講到 Caroline 啊，就係佢有少少同呢個故事有啲相似。咁就話佢嬲尾都抵受唔住好奇心，佢初都好聽話嘅。 咁最尾都開咗呢度門啦，咁多人入到去之後就發現原來佢以前啲老婆就喺曬裏面變成曬唔知石像定變咗蠟像咁啦，咁佢好恐怖嚇，點解會童話嚟啊？我都唔知嚇。咁第一呢套 Caroline 就類似咗翻呢條橋啊，咁就話咧佢屋企入邊有13道門咧係開到嘅喎，即係佢當然講 Caroline 同成家搬咗新屋啦，咁第14道門係開唔到嘅，但佢偏偏咧就要打開呢道門啊。咁入咗之後咧，發現咗有一個平衡嘅世界啦。咁入面咧就唔妖嘅喎，初初覺得好好嘅喎，好得意喎，因為又有另一對父母啦，咁對佢好好啦。咁裏面都好多奇怪嘅生物啦。咁但後屘就發覺有異樣啊。咁佢嗰、那個即係呢個另一個世界入面有媽媽，最奇怪就係對眼竟然係用兩粒黑色嘅瘤。係啦，咁佢 就係木偶啦。 係啦，咁佢就後屘咧就去到叫呢個 Caroline， 唔該你將眼都變同我咁啊，咁好恐怖喎，大家聽到呢度。咁後屘佢就極力逃出呢個地方，同埋救翻其他人出嚟咁上下嘅。咁其實咧睇影像上就都幾精彩，因為呢套其實都已經好耐冇睇過嘅一啲嘅叫做係點樣 stop motion 嘅動畫，即係上一次就係《獅身娘》啦，咁亦都係同一個導演。咁呢一套咧，原來係唔關 Tim Burton 事嘅喎，上次《獅身娘》就關啦，但係呢套唔關嘅原來。咁亦都係《獅身娘》嘅同一個導演叫 Henry Slicker 係嘛？係嚇 Slicker 係嘛？係都係咁怪雞 係啦係啦係。咁佢就即係個 feel 就好 Tim Burton 嘅。咁大家如果鍾意《獅身娘》啊，或者係咩怪誕城個 feel 咁，可以睇下呢套戲。咁同埋呢套戲咧，今次都加上一個 3D 嘅拍攝啦。咩意思咧？就原來就係可以去 3D 院度睇嘅。係啦，咁用咗 3D 嘅 camera 拍嘅。咁就同以前嘅 stop motion 啲唔同，咁難度亦都更加高，咁但係好流暢嘅喎，啲動作做得係啦，咁就大家可以睇下呢套戲嘅，咁當中亦都有啲寓意啦。咁有人又話似呢個係咪話似呢個千與千尋啊？ 我有講過似千與千尋嚇，我有 係嘛？咁我相信呢個導演本身佢又未必有呢個咁嘅諗法嘅，因為呢個小説本身2002年已經有㗎啦嘛， 千與千尋。好似 千與千尋幾啊？有咁耐咩？有2002年咁 耐， 冇02咁耐， 即係我相信未必有關嘅。係你話走入嗰個異世界度救翻曬啲人出嚟，咁呢個未必 係啊。千與千尋都可能調翻轉，千與千尋有機會係睇咗呢本小説都未定， 唔 知啦， 都 唔奇，因為佢始終千與千尋都係講一個女仔啊，點樣由一個唔係咁好嘅一個性格變咗一個好嘅性格，呢度好似都係講翻有關孝順父母嘅故事啊嘛。 咁其實呢個係典型啲 童話故事嘅構思嚟嘅。 當然佢擺咗現代嘅元素啦，即係爸爸唔好忙啊嗰啲咧，咁佢初覺得父母對佢唔好，其實父母唔係對佢唔好喎，只不過可能真係冇咁多時間，即係24小時理住你咁嘅，咁就反而佢經過咁嘅經歷之後，就發覺原來父母都係好嘅，即係反而唔係好似嗰個異世界入面嗰個父母咁樣嗰隻好法咯，即係唔係咁至叫做係好咯。咁其實有啲反思性，即係俾現代細路仔睇都啱嘅，講真。即係你話其實恐怖，佢唔係真係恐怖嘅。即係唔係冇血腥冇剩，所以呢套係適合一家大細去睇下。 即係冇獅身娘啊，咁怪雞啦應該。 冇咁大嘅，即係當然佢嗰個所謂異世界個媽後屘變翻做個真面目嗰陣，都係即係都係比較惡魔。其實你話嗰種恐怖係卡通片入面嗰種嘅，係接受到嘅細路仔，唔會驚嘅，唔會驚。係啊係啊，即係你有啲唔受得驚嘅小朋友，即係好細嗰啲，即係睇呢個波兒，我見到有啲咁細嘅喊啦。 係。 佢見到乜嘢？見到波兒個老豆喎，佢都嗌有鬼啊咁啊！嗰個我覺得好似似一個，唔係啊，嗰次潮水咗同老餅咗嘅獅子王海啊，係啊，哇咁唔係話嗰個都唔恐怖啊？點解會喊咁？冇辦法嚇！你見到波兒驚啊？係啊，慘啦！慘啦！ 我見到波兒驚， 係啦， 係 嗱，咁原來嚟緊啊，仲有幾套好片啦，咁啊，大家記住跟住去睇喎，咁就唔係科幻嘅，咁就南京咧，導演陸川啦，咁呢套係嚟緊即係最轟動嘅一套，即係一定要睇，但係呢套黑白片啦，提醒大家先啦，咁但係佢重現翻好多即係當時真實少少嘅一啲嘅環境啊，即係揾景嗰啲佢揾得好有心機，咁同埋呢套戲咧，佢絕對唔係一啲。即係中國即係講嗰啲咩打日本仔啊，咩日本侵華啊，即係好似之前葉問或者嗰啲咧，係咁打日本仔，佢絕對唔係喎，佢竟然咧係從一個日本嘅軍人嘅眼中啊，去睇翻成件事嘅喎。咁當中即係當然初初佢哋係跟隨住命令去侵略同埋去殺人，但後屘呢個嘅日本人咧，最尾係為咗救嗰啲中國人，最尾亦都死咗咁樣嘅。 係啦。咁佢反而即係好難得喎，即係如果裏面中國裏面拍一套咁嘅戲，而係即係唔係話幫日軍貼金咯，即係有啲人咁講噶嘛。咁其實呢套戲佢反映係人性咯，即係唔係政治正確嘅嚇，絕對即係如果喺中國大陸嚟講啊。 佢即係點講？呢個比較微觀啲，就睇到底一個人。是不是真的可以喪心病狂到這樣的地步咯？ 他就是不是這樣咯。 是啦，他就是不是這樣，他就覺得日本人都有好人的。 不是，其實那些人都是因為在一個這樣的大環境他才有這些行為，應該這樣說。因為你就算美軍去到越戰的時候，他都不是對越南人很好的。 是啊。但他都有好的美軍的。 是啦，即是裏面有不好的人有好的人。即是你不可以一竹竿就全部日軍就惡魔。即是當中其實有些後來訪問回來即是現在都還在生，其實他們都對他們以前做過，即是講到南京大屠殺，即是看回幾個片他們自己都好即是很悔疚的。他們都覺得是錯的自己是。是啊。是啦。那大家這套可以看看5月7號。同埋同一日呢都是另一套又是很精彩的，就是這個天水圍的夜雨霧。嗱，呢套好嘢嚟㗎，真係好嘢嚟㗎，真係任達華你睇咗好多套都係做有型啦，係咪？今次又做返一個小人物啦，咁同埋佢做得好入面入格㗎喎。咁呢套戲係探討返啲香港嘅問題㗎，咁但係佢探討得係唔 好嘅嘢啦。 係佢呢個探討得嚟唔係做作，真係好好，真係好好，即係做咗好多 research 同埋真係唔錯㗎。呢套戲如果大家有機會睇睇佢。 近期少有啲冇加大陸元素嘅嘢啦。 係啊，做得好好㗎啲人，咁大家去睇。咁即係呢當然係睇咗影展嘅啲人講返嚟嘅一啲 feedback 啦，咁大家去睇。咁嚟緊呢仲有啲咩好嘢，天使與魔鬼呀。咁梗係 Tom Hanks 又返嚟啦。咁今集呢係前傳呢，即係未發生呢個達文西密碼之前嘅啲事啦。咁你講呢個係咪佢哋唔知佢點譯啦，香港我睇過有啲版本譯做光明會啦，當然唔係唱歌嗰隻㗎啦。光明會呢咁就出嚟呀，即係話佢大概係講教廷要選呢個新嘅教宗啦。咁結大呢有四個候選人，咁結果全部都俾呢個光明會人捉晒去，同埋亦都去威脅呢個教廷啊，要用呢個反物質武器呢消滅佢哋咁樣㗎喎。其實嗱呢部分係科幻㗎，反物質武器呢樣嘢。咁同埋呢佢中間都牽涉到之前我哋講過嘅煉金術咪有四大元素嘅。咁佢哋唔知係咪當係呢個所謂第五大嘅元素就係呢個反物質咁上下嘅。咁其實中間呢有好多解謎好多嘢啦，咁呢個一定要睇啦。咁睇嚟佢個放映時間都提早咗，唔係六四，唔係係呢個5月14號已經有得睇啦。咁另外達文西裏面上一集嘅女主角啦，即係邊個呀，即係做上一集嘅女主角呢，咁佢係另一套嘅戲呀，咁就係講返 Chanel 呢個創辦人啦。 Chanel 係啦係啦，咁佢細個或者後生陣到底佢點樣創立 Chanel 嘅一個故事啊。咁佢由點樣由直接無名完全冇任何人事關係之下，咁憑住佢創意而變成一個即係時裝界嘅即係咁犀利嘅人啦。咁當時佢個花名大家都叫做 Coco 嘅，咁所以呢套戲呢就唔係用 Chanel 呢個名，就叫 Coco Before Chanel 咁樣嘅。呢套相信亦都係會好好睇啦，係啦。但個女主係阿愛美麗啊。 哦， 係啊，愛美麗啊，係做呢套戲啊，係啊。咁另外有未來戰士2018啦，咁就係5月28號做啦。咁另外全之言嗰套小野呢就係6月6、4日呢套真係6、4做啦。係啦。 呢個係咪嗰陣時已經出過卡通片嗰套嚟 㗎？血戰係啊係啊係啊，小野嘛。係啦。 出過卡通片，出過卡通嘅電視。 係啦。 電視版。 咁另外變形金剛大家都問幾時，就係6月25啦。咁呢啲時間應該都幾 firm 啦，咁會唔會再改？有改我哋再同大家再講啦。係啦，咁另外睇睇個時間先。咁我哋頭先亦都係咪買再開講少少啦。頭先我哋咪睇返上個禮拜介紹俾大家睇嘅大逃走中。逃走中呢個日本嘅電視節目啊，有真人 show 啦，每次搵嚟一班嘅藝人就去逃走，咁佢哋搵啲嘅 Hunter， 韓永話好似呢個咩話，好似 Agent Smith Matrix 裏面嗰啲 嘅 去追捕佢哋 啦，連啲跑步個姿態都似啦。 係啦，咁有咩感想呢？大家睇完之後 好玩嘅啲遊戲節目嚇，好玩嘅。 就係咁樣。其實個遊戲本身佢都設計得好，都幾複雜啦。即係佢每次都選擇一個唔同嘅原地啦。我哋睇嗰集就係喺橫濱嘅唐人街啦，咁佢係都幾大 area。咁佢以前睇過啲集數咧，都略略睇過啦。咁就迪士尼啦，日本啊，環球片場啦，或者一啲公園啊咁樣。咁通常都喺一個範圍裏面玩。咁每次呢佢哋就會有一個都唔少嘅獎金喎，每人都有一個定額嘅獎金喎。 如果你完成到嘅話，當然你一俾人捉到咧，你就輸噶啦，就冇噶啦。咁但係咧，佢有個特別 option 咧，就係、是、咧，原來你可以隨時自首嘅喎，即係話咧隨時可以我唔玩啦咁，唔玩 OK 嘅喎，就會得到當時嘅獎金啦。因為獎金咧每分鐘啊，定每秒鐘啊，唔記得咗啊，每秒鐘啊， 係每秒鐘， 每秒鐘加200 yen 嘅， 咁都幾犀利嘅。 係啊，如果你堅持到最後都冇俾人捉到嘅話咧，就係、是。84万 yen 嘅會得到，係咪分84万 yen？ 差唔多，即係等同7-8万港紙一個人喎、啊，你講緊 一個人。如果你對比10个人都完成到成10噶啦，當然啦，最尾都係得幾個人完成到噶啦。咁當中咧，佢哋會加好多個 mission 啦，同埋加大個難度啊。例如佢會俾一啲嘢你要完成，完成唔到又會 fail 啦。咁又或者中間咧會有啲嘢會導致到咧會有更多嘅 hunter 加入追捕。如果你阻止到嗰啲嘢發生咧，啲 hunter 就唔會加入啦。咁我哋睇嗰集咧，最尾竟然仲出動直升機去揾佢哋出嚟嘅喎。咁但係咧，你就要發揮你合作性啊，去用兩個人咧發射個信號彈上咧，咁呢啲嘅直升機就會回航嘅啦。咁但係呢個中間咧，就發覺原來好多人都自己為自己嘅啫，即係自己攞咗獎金就算數。咁當中最尾剩翻嗰幾位係真係有合作性嘅幾位就完成到啦，咁亦都攞到個獎金啦。咁我哋睇嗰集基本上係咁樣。咁亦都咧中間發覺咧，原來由呢個節目都衍生咗好多其他嘅節目咯出嚟喎。咁例如咧，係咪嗱嗰個節目叫做逃走中啦？咁另外一個叫告密中嘅喎，咩叫告密中咧？ 就係、是、每個人孭個牌啦，唔盡量唔俾人睇，即係兩 個 人 有個背囊咁啦，個背囊上面有好大嘅數字喎。嗱，咁嗰個 game 就係基本上咧，就唔係有 hunter 去追捕你，就係咧每兩個人分成一組，著唔同色嘅衫啦，同組人就同一個色啦嚇。咁咧，你要做咩咧？就要將敵方嘅即係其他嘅組別咧，摟走點摟咧？就係如果你可以 話佢個 number 咧， 冇錯啦，講個 number， 但係要講埋個人名。如果咧人名同 number 講得啱咧，咁對方就會摟走啦。但係相反，如果你講錯嘅話咧，即係你有時睇錯或者噏錯咧，你就會俾人摟走嘅啦。係啦，咁呢個其實有啲類似啦，咁亦都係靠住手提電話去玩啦。啊，頭先嗰個逃走中係嘅，因為咧嗰啲逃走嘅人咧，大家可以用手提電話通訊嘅，咁就睇下你識唔識得發揮團隊精神。嗱，咁呢一個咧就大家互鬥啦，咁中間亦都有好多嘅裝備啊，俾你去補上去攞啦，例如呢個望遠鏡啦，咁啊及遠啲啦。咁有一個好搞笑嘅就係一個整到好似一支迫擊炮咁樣嘅大型電筒，咁但係超重嘅，咁有個傻嘅就成日孭住嗰支，但其實冇乜用，即係你去殘人冇意思，即係因為好多時咧喺前面嗰個人其實係利嚟嘅，引你嘅啫，佢個 partner 好多時咧後面裝你個 number 啊嘛，咁其實呢個咧又係幾得意，但係呢個當然唔係一個主流嘅 game 嚟嘅，最主流都係頭先所講嗰個嘅逃走中啦。咁另外都衍生另一個叫做咩護衛中咧，護衛中就係似打波多啲嘅，咁啊每一隊就有個主要就有個叫公主咁啦，女性啦嚇， 乜乜機咁， 係咪揾啲靚女嘅通常嗰個乜乜機啊，咁跟住另外有四個叫護衛咁上啦，四個定五個啦，咁跟住係類似打波咁啊，佢每人有個排球嘅手，咁啊攞嚟做攻擊同防衛，咁嗰個詳細我都唔知係點啊，咁但係就好多呢啲嘅嘢嘅，咁呢排好流行下嘅喎。系啦，咁如果我哋话咗香港玩或者中国人玩嘅话咧，就未必发挥到嗰种合作精神啦， 或者系啦吓， 又未必嘅。 未必系点解咧？ 未必嘅，因为始终咧，你喺个游戏入边咧，同真实嘅世界又有唔同，即系咁变咗做就睇翻到底佢系想玩游戏啊，想攞钱啊，即系点讲？即系等同头先我哋讲紧南京咁样啫嘛，即系唔系所有一个种族嘅人都会有同一个思想同行为模式，始终一个族群入边始终系有好人有坏人吓，我嘅理解就系咁样啦。 冇錯 ，individual 係，但如果你要團隊咧，呢樣難啲嘅。 其實中國人如果有共同利益嘅時候，都係合作嘅，你唔可以話。 大家睇下啲奧運就知啦。如果你有需要到好大對制性嘅咧，中國係比較輸蝕嘅。 嗰個係體力上嘅輸蝕。 唔係，對制上嘅嘢。 對制上嘅嘢，我嗱， 如果中國嘢咧，你 team up 一兩個人咧 ，OK 嘅，即係嗰啲咩跳水啊、打乒乓波啊， 我覺得你係竹光打一船人啦。因為咧、okay ，中國咧足球又好，籃球又好咧，籃球唔係話真係咁散沙嘅啫。係啊，籃球唔係咁散沙嘅，我睇咗籃球，中國對美國嗰一場唔係咁散沙嘅，算係叫有得打噶。跟住你話足球嘅話咧，係體力上、拼勁上係爭啲，但我唔可以話佢哋冇合作精神。係啊，因為奧運今次已經係一個共同利益嚟噶啦，你唔可以再訴諸於個人。行動啊，或者個人利益立場嘅啦，所以我覺得中國人又好，香港人又好，玩呢個遊戲咧，真係唔係話真係睇一個民族精神係咁樣咯，而係睇翻你到底係揾邊啲人去參加，嗰個人本身嘅立場係乜嘢咁樣。 唔係佢本身嘅立場都係件事啦，就是、團隊精神係好難發揮嘅。 唔係話好，唔係話真係好難發揮。 Even 你而家見到佢日本人，佢都唔係個個發揮到啊。 唔係個個發揮到，佢唔可以話直接話中國人。 中國人呢方面係 即係某程度。 係中國人嘅團隊精神係冇外國人同日本人咁好，呢個係一定㗎啦。OK， 唔使拗啦。OK， 我唔係我話係冇咁好啊，我唔係話零啊。 O K， 系啊，即系佢哋系比较系容易啲发挥到呢样嘢， 系咪？ 系嘛，系嘛。咁呢个 game 其实好睇嘅地方就喺呢度咯。咁如果有机会香港玩下就好啦，吓。系啦，不过难嘅，因为电视台要用好多嘅资源去做嘅。 可能做到。 系啊系啊，因为直升机啊呢都好贵。 可能喺电视台、电视城入面自己玩咧，吓混喺电视城入面玩都得嘅呢啲。 咪难啲嘅，因为你要每集设计嗰啲嘢咧，呢个都唔容易啊。你睇《掌门人》咧，每集都系用翻一样嘅嘢嘅。咁另外啦，咁你上集都講到呢個 C3 啦，咁 C3 入面我哋上次因為第一日去呀，咁然後後面第二日就有啲核心政治呀，我哋嚟接受訪問啦，咁其實中間都講到咗一啲心得啦，咁到底去設計一啲機械設計上面，佢原來呢就話佢會用到一啲嘅積木啦，會砌一啲飛機出嚟啦，咁同埋原來佢話佢亦都好注重呢、這個到底飛唔飛得起呀呢一樣嘢㗎喎，咁佢就話以前嗰啲佢31呀或者咩嗰啲即係合體嘅飛機呢，佢話根本飛唔起嘅。咁 當然啦， 係啦，咁當然啦，原來核心政治本身亦都係好叻，好叻喺呢個砌呢個嘅 LEGO 方面㗎。咁佢嗰日咧就真係帶咗一隻嘅 LEGO 飛機變得型㗎喎，咁啊俾大家睇啊，咁其實呢個都相當精彩啊。咁同埋我哋上一次講到呢個嘅婦女係嘛，唔係即係嗰隊樂隊啊，我哋講婦女 sister。咁我哋話佢其實佢哋原來裏面都有啲人係好熟一啲嘅男性向嘅一啲嘅卡通呢，或者一啲嘅或者特攝呀嗰啲嘢，高達咁樣㗎喎。咁我哋首先都睇到呢個中村祥子，即係呢排好紅喺呢個嘅洗頭水廣告嗰位，原來日本係好勁㗎喎。咁到底係咩背景呢？龍翼講呀。 佢係cosplay 啦，配音員啦，或者卡通片嘅主題曲啊，或者插曲嘅演唱者啦，即係自己本身已經喺日本藝能界入面撈好多飯，不過最主要都係貼近咗比較動畫嗰方面嘅工作係會多好多啦。咁例如我最深印象呢，佢就係cos 咗呢個范少尼，即係 OG 入面嗰個女人頭嗰個機械人呢，佢 cos 過好靚嘅。跟住之後呢天元突破呢Yoko 呢佢亦都 cos 過嘅。雖然啦嗰個上裝呢就唔係話 exactly 咁樣咁幼身嘅。 可能㗎喎嗰個。 佢都有少少粗度嘅，咁啊即係佢嗰個都係運動型嚟嘅啫，運動型上面噴個火咁，但亦都 cos 得係為時為妙嘅。即係我哋即係如果有睇開佢自己影嗰啲相啊，或者佢去嗰啲雜誌上寫影嗰啲相咧，即係 cosplay 啲卡通人物嘅話咧，我好中意啦。 係啦，咁頭先我哋都睇咗兩個分別佢嘅一啲嘅片啦。咁一個就係去教大家到底預習族係咩回事喎。咁其實嗰個差唔多個教學片段咁樣嘅。咁但係咧裏邊都不失好多好搞笑，都唔係搞笑，唔係佢喎，而係俾佢教嗰個學生嘅。咁到底嗰邊個嚟嘅咧？ 一個好似阿蘇斯王類型嘅藝人啦 嚇，係啦，都幾男性化，但係亦都好有地位喎，亦都平時鬧人眨眼㗎。 如果有睇開呢個咩超級星光大道嘅話咧，就似台灣嗰個黃小虎嗰個老師咁樣咧。 係佢叫和田阿 Kiko 啦，係啦，咁嗰就即係比較亦都神高神大嘅喎，企起身嗰陣。 好型啊！ 係啦，咁佢點樣咧？咁佢即係教佢一啲到底咩係呢個？我 Taco 啦，中間其實有啲連我哋都未聽過嘢，咁或者大家等放俾大家睇下，其實都係啲 YouTube 嘅片段，咁都幾精彩。咁最尾最犀利就係佢可以令到呢個阿和田咧，竟然 cos 阿凌波麗，真係嗱，唔係咁幾搞嘢咁，但係嗰段嘢都睇下好好嘅。咁另外咧，仲有一段咧就係睇翻阿中村祥子本身嘅一個電視節目裏面啊，即係佢自己嘅節目入邊啊，咁就玩咗一個好似即係一個問答比賽啦，咁就揾咗幾個好勁好勁，即係喺戰隊方面好有認識嘅迷啊，嚟同佢鬥喎。咁你睇過啊？好犀利啊！ 都打平分秋色啊！ 中村祥子竟然係極熟悉呢啲戰隊咁多年喎。 平分秋色啊，包括所有變身動作主題曲、第一代目、第二代目嘅人物關係啊，仲有嗰啲啲咩啊？啲演出啊、對白啊之類嗰啲嘢係 熟到。邊集裏面笠過啲乜嘢嘢啊？ 邊集入面個每一集個大標題都玩埋咁樣，即係一個搶答題嚟嘅，即係 你點啊？電視大贏家之類咁樣嗰啲啦。 其實日本又叫 TV Champion 冇錯。咁佢就見到阿鐘樹純一直情自己著，佢著到好似公主咁樣喎，喺個節目佢竟然 變身， 做好多變身動作啊！跟住佢又唱呢、這個鳥人戰隊主題曲，又冇手冇腳，仲整個一腳踢腿你嘆下嗰啲咧。即係其實你真係覺得佢自己真係迷到真係出汁。咁大家就唔好再以為咧電車男電車男啦，咁如果電車男咁佢就電車女噶咯喎，係咪？咁其實一啲都唔電車，根本佢喺呢方面係好有熟悉啦，咁同埋真係你唔到你唔服佢嘅，係啊，咁所以大家認識一下呢位藝人，原來就唔係淨係賣洗頭水嘅 ，OK。嗱一陣 key 條片俾大家睇完你就明白你講咩㗎。 洗頭水嗰個係講緊話一個靚女同埋一個肥妹喎，洗頭水即係唔係其他洗頭水啊？ 係啦，同埋咧佢中間個教學嗰部分佢講12種啊呢個 otaku 嘅分類啊，咁大家可以睇翻喎，咁就包括呢個漫畫啦、聲優啦、鐵道啦、idol 啦、figure 啦。cosplay 啦 ，made 啦，同埋呢個少女十八禁仲唔止嘅，咁大家睇啊， 應該都仲有啲分， 相當分得相當細緻，咁大家如果真係想知 otaku 即係咩嚟咧，咁真係睇下佢講就好過我哋講啦，冇錯，佢講得唔錯嘅， 代同埋 佢講得唔錯係咪？ 佢以前嘅嗱， 包括 舊底， 你覺得 講得好，佢有講舊底嘅寫法啦，新嘅寫法啦，現代嘅解釋同埋古時嚇，即係以前啦，即係八九十年代嘅時候解釋都有講到，比較輕輕大過，都 OK 嘅係。咁、啊、如果你話佢係點講啊？電車女話，我覺得情願佢係惡 Taku 好過，佢係好惡，佢係惡到係電視嗰隻，即係完全係電視，即係所有電視出現嗰個動畫啊、特攝啊，佢係熟嘅，佢係電視惡嚟 嘅。我都唔止啊，都好犀利。咩？同埋佢隨時咧可以扮嗰啲卡通片入邊啲角色講嘢嘅喎， 扮個聲同埋講翻佢嗰句對白。即係例如 講得似喎，仲要 而家香港播緊《梁公之憂鬱》啦，咁佢亦都喺嗰個節目入面即係教啊， 差唔多由頭到尾出住梁公嗰度生， 梁公嗰度生，同埋一開始嘅時候嗰種指罵態度啊，嗰啲對白都係引翻梁公嗰啲對白。 因為佢本身係配音㗎嘛。係 啊， 係咯係咯，咁所以幾得意啊！咁啊 key 翻俾大家睇啦。咁另外係咪你話萬能俠啊 ？JK 你有冇嘢講？ 冇乜特別啦嚇，萬能俠第 JK 就應該。26集係咪都差唔多做咗大半啦。但佢其實剩返兩個宇宙咗喎。 鬼 呀 喎。 啊爭響鬼同 Kabuto 咗喎。唔知點樣玩埋啦。 Kabuto 唔去咗啦咩 ?Kabuto 未。未去咩 未。 唔係打網球嗰個咪。 嗰個唔買 嗰個。三個五係喎三個五好。 但係就不過呢兩個禮拜嗰集就係個電影版嘅前奏曲喎。 哦、oh, ，OK， 即係又 sell 翻電影版，係咯。咁萬能俠啦，卒之朋友號降落到未啊？幾集？ 好降落。 哇，出動出咗幾集喎，係嘛？ 不過就除咗鐵甲飛拳之外，唔識用第二樣嘢喎。結果係嗰三隻騎呢機嚟救佢喎。 咁同埋裏面都改咗好多嘢啦。咁我發覺有啲設定資料裏面 騎呢機已經有㗎喇，唔係。 我哋講 緊 每人有一種文盒武器嗰啲嘛。原來呢個無敵鐵羅殺啦，竟然會淪為機械獸喎。 嚇、啊，咁啱啊！ 鐵羅殺 H10啊！ 啊、 有卡拿版嘅位喺度 key 俾大家睇下，咁其實都會好玩嘅嚟緊嚇，咁修羅男爵喺我哋睇最新一集都俾人劈開咗兩邊啊，劈翻開兩邊，本來就兩邊合埋嘅， 集集套套劇都有呢個乜嘢 冇？係咁咩？俾人劈開兩邊？ 唔 係啩？ 男一半機械 唔係 啩？ 係啦，咁大家睇下《煉金術士》有冇睇落去？香港做到第幾集？ 香港做到第二， 第二， 呢個其實 今個星期先做第二啫喎。 唉，第二集已經做咗啦。 咁即係慢日本一個禮拜， 慢兩個禮拜，兩個 禮拜幾做嘅？ 唔知 道。如果係 J2 嗰邊好似係星期 同播同步 兩個台唔同，兩個台唔同時間。因為呢 J2 有兩次重播因為但係頭一次做就係同步㗎嘛。 但係頭一次做就 J2 啊。因為呢我見到個節目呢個時間表呢就係呢無線電視翡翠台呢就食返火影忍者嗰段時間就星期六凌晨即係星期日朝頭早啦就凌晨15分鐘㗎嘛做到做半個鐘頭囉。 J2 就夜晚三點幾定四點嗰段有重播啦，跟住朝頭早咁都七點到有重播嘅。 但嗰個係星期六定星期三啊？都係星期六啊？ 好唔記得啦， 因為我印象中好似 J2 播咗先，跟住就翡翠再播嘅。 OK， 咁大家追下睇下呢套先。 J2 仲冇人左右 cut 咗。 啊，係啊，即係無線睇咧就16，即係你個電視有幾闊，佢就去到幾闊。嚇、那個畫面， 哦、 即係我因為我錄低咗嚟睇，嗱我 就清好多。 誒唔係喎，我調翻轉，我覺得無線台清好多喎。如果你高清電視嘅話咧，無線電視翡翠台播嗰個咧， 即係第一集我睇嘅時候錄完之後咧， 最失敗嘅又冇喺高清播。 係啦，佢冇喺高清播。 唔係即係咩意思 ？J2 咩拍咩 cut 咗，唔好明。 J2 係唔係16:9嘅？係6:4:3嘅。所以所有嘢動兩動滑迷彩俾彈嘅， 就上下黑咗播翻16:9。 係。 佢冇上 冇 成個畫面 敷咗嘅。因為當你用而家啲係新電視嘅話，啊16:9電視嘅話咧係成 版。哦，即係唔 match 到而家啲16:9電視嘅，你知係咪？ J2 唔係 ，J2 唔 match 嘅，唔係 J2 其實佢設定通常佢都整兩版嘢嚟嘅，就翻16:9。但係 J2 個微粒就有啲嘅。 好，嗱咁大家追睇啦，咁呢度係即係少有啊，同日本差唔多同步貼住做啊。係 啊， 好，咁仲冇嘢補充，有冇嘢補充？咁下個禮拜大家再同大家講啲更精彩嘅話題啦，咁我再講一次我哋嘅 email address 就係 tasukusf@yahoo.com.hk 啦 ，tasukusf@yahoo.com.hk 嘅。咁如果大家有啲咩嘢補充翻我哋，或者有咩想問咧，隨時歡迎大家email 俾我哋，咁等緊大家回信。咁睇咗上翻兩個台啦，openradiohk.com 咧，逢星期一晚11:00啦 ，onairpower.com 逢星期二晚10:00嘅，咁大家上去支持一下啦。好，咁我哋係咪下個禮拜再同大家再見啦 ？OK， 好，拜拜。